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让双脚沾满清香的你。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来听一首风光的歌。风光可以在像大理这样的远方，也可以在你熟悉的城市。比如说提到上海，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上海滩的浪奔和浪流。周璇时代的特色的嗓子，夜上海它的确是一个不夜城，而如今的上海早已经不是旧时光里的样子，那些关于上海的记忆都被溶解在这样的歌里。这是莫蔚的翻唱《夜上海》。这样的音乐一响起，你就会想起流光溢彩的留声机，那些穿着旗袍妖娆妩媚的女子，五十年前的海派风情。上海和北京，这是两座如此厚重又现代化的城市。提到北京，你会想起什么呢？是老北京人的大碗茶、冰糖葫芦，还是地安门、老情人、绣花鞋、古绣的铁衣和征战的男儿？这是陈升的旧作《北京一夜》。 外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北京，我留下许多记忆，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就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不朽的铁衣，呼唤城门开，眼中含 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One night in北京，你会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怕触动了伤心的我。 可能我们最早记住陈升的名字就是因为这首歌《北京一夜》。久居台湾的他为什么会写一首北京的歌呢？那是因为他去北京的百花街录音棚工作，但是一直找不到灵感，所以呢，他和他的朋友在路边吃着涮羊肉，一边懊恼地用闽南话的嘀嘀咕咕，结果有一句他的谐音像极了北京一夜。于是呢，那个正在涮羊肉的朋友李正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他们回到了录音棚，写下了这首歌。绣花鞋、百花巷，还有歌词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晚上他们眼睛所及，脑中所想。最有意思的是，在这歌曲当中客串了京剧唱腔的刘佳慧，她其实是当年滚石唱片的一位正式的签约歌手，她也是一位业余的票友。没有想到当年这个打酱油的作品，后来竟然成了他人生的又一部代表作。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想。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没有假期的我们，就在一首风光的歌里去感受那些风光无限的远方。这首传唱了30多年的歌，歌里的祖孙俩其实都已经纷纷离去，但是每一个去到台湾旅游的人都会因为这首歌而想去这个地方，看看传说中的仙人掌、沙滩，还有老船长、外婆的澎湖湾。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潘安邦当年是海声唱片当中最为难得的以演唱细腻和精致著称的歌手，所以他的歌在30多年之后的今天来听，仍然觉得古典而优雅。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把风光装到了一首歌里，还是因为一首歌的原因，风光变得特别起来。这是一座因为一首歌而闻名的小城，它的名字叫做康定，康定情歌。 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游， 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朝还是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时间流流的女子，人 蔡琴作为歌者的厉害之处是可以把两首完全不同的歌进行奇妙的串联，并且让你觉得毫不突兀。曾经有人悬赏很多钱去寻找这首歌的作者的消息，很多人都认为呢，他是李一若。他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同学谈恋爱，那个女同学是康定人，他们结伴到康定的跑马山玩耍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歌，只是家人反对，婚事未成，家里人不给他钱读书，后来还是靠这个李姑娘的资助才完成了大学学业。这是一段不完美的爱情，但是却留下了一首最美的情歌，康定情歌，那里有最美的风光。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Oh

怎么会浮现？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不妨在一首歌里去感受那些风光无限的远方。这个远方并不远，但是其实景和歌常常被人误解。这是一首老歌，也被不同的人翻唱，有很多个版本。歌词你一定记得，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南屏是哪里呢？晚钟又是谁的钟声呢？其实南屏指的就是杭州的西子浦湖畔的南屏山路，而晚钟呢，指的就是晋祠市夜晚的钟声，南屏晚钟。 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我们眼前是有一些拥堵的城市，但是这并不能够阻挡城市的我们有一颗徐霞客一样的梦的心。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乘客》，这首歌就像是一部冷艳的公路电影，或许有你期待的远方。